相信自己千百会演唱，就单车老情歌，我们一起同行吧。接下来送给您辛晓琪的走过，羽泉演唱的飞蛾，和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。 珍重。 此万里已经无路可以退，让心中的烈火把所有的爱焚毁。我像一只飞蛾拼了命的往那火里飞，最终看不到有谁为我落泪。一往情深粉身碎骨， 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里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制造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受不了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你把我灌醉，黄大炜，深入人心、脍炙人口的歌曲，都在旧单车老情歌。接下来请欣赏赵咏华的《我想那是你》，邰正宵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。 当我孤孤单单飘飘荡荡，就会听见有一个声音 Please don't worry, Please don't worry。 每当我慌慌张张匆匆忙忙，就会听见有一个声音 Please don't worry, Please don't worry。我想那是你， 分手那天的早上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 都他

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是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

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、水立方，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上课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 按摩耳骨的动人情歌依旧，让您在熟悉的歌声里追忆似水年华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继续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品冠演唱的在同一天。 街早起的人，咖啡的香味，面包店里有你喜欢草莓的口味，一起越过回那千秋天姻缘。便利商店早起店员偷偷打哈欠，和你去买哈利波特那间小书店，街角的花店郁金香还在睡。突然间我想不停狂奔，直到你面前，突然间想大声说出爱你的誓言，不管世界瞬息万变，你的笑容总是绝对，从不曾犹豫不决，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遗忘从前热泪灼伤的脸。陌生的街，寒冷的岁月无边，再危险都不怕没人陪，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许愿让梦重叠，大雪纷飞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冷战过的捷运站门前，牵你的手第一次到这条街对面，星星堆满天，默默许愿吃遍。突然间我想不停狂奔，直到你面前，突然间想大声说出爱你的誓言，不管世界瞬息万变，你的笑容总是绝对，从不曾犹豫不决，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遗忘从前热泪灼伤的脸。陌生的街，寒冷的岁月无边，再危险都不怕没人陪，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许愿让梦重叠，大雪纷飞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 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地点，仰望明天，许愿让梦重叠。大雪纷飞，天使已降临人间，一起飞，飞到了永远，永远那一天。 在同一天，品冠演唱经典好歌，首首情牵，曲曲动听。接下来是陈百强的《念青恩》，迪克牛仔的《机场》，庾澄庆的《妹妹大胆往前走》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，明月朗相对年母亲，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心，有善将的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，明月朗相对年母亲，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我只听到彼此 飞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 我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接下来请欣赏周志平的时间的伤，陈琳漫天风雪，张信哲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 回头细说当年的心事，

撕裂抛开，明天却追不过昨天的黑暗。我应该无奈，爱依然存在，太多的过程不需要明白。我应该无奈，爱依然存在，太多的过程不需要明白。 昏暗的背景，手指拂过钢琴，你是否依然动心？暗恋当初的坚定，也许到如今不愿像颗流星，盼望着永恒的约定。我的故事还有谁肯听？思念只是一段复杂的旋律，找不到我的一个知己，回忆里竟然都是你的背影。我唱的歌还有谁肯听？我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心，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，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的风景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阿莲、戴军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巫启贤的心酸的情歌，林凡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以及文章的想着你的感觉。 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，跌步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 我，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，令我越知越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今生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剩余绝情来伴我。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晚 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，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是你，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今生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剩余绝情来伴我。我深深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。 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激情，总是同样的接近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 是不是这样